就是那个唰一下的凉爽，虽然很爽，但是会影响身体健康。 而且前两天呢、啊、我去做这个中医按摩和中医保健的时候，他们给我拔了个罐子。 嗯，我看到你身上这个七星瓢虫似的。 我觉得你多说了两个字吧。啊， 是什么、嗯、中医 保健是保健了，中医不中医就不知道了。 但罐子肯定拔了，看到印记 了。给我拔罐的都是那个就是视力不太好的那些，就是这些工作人员。 哎哦、 嗯，一般视力不太好就拔的比较好是吗？ 不是， 你就说是那个 盲人 盲人按摩就得了吧、 然后说重点， 因为他们会上这种专门科这个学科的学校，然后就从事这个行业。 嗯， 就是他们跟我说，你湿气之重，重于上青天啊。再重就容易上什么天呢？ 湿气重是吧？ 湿气重，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去了趟那桂林那边嘛，那边本来就湿气重、哦，然后一进屋子里边要吹特别凉的空调。 上海湿气也重，总下雨啊。 对，所以现在空调的使用率在全国又偏高，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上来了嘛。 嗯、 原来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忍一忍，现在都开空调、嗯，这个空调的凉气啊，真容易让你感冒，而且也容易给你身体这个湿气加重什么？什么体验呢？就是整个人会疲乏无力，然后时不时的呢爱打盹儿，打不起精神来，然后再加上肩膀哪儿就特别僵硬。 对， 所以说这个空调啊，您酌情的少吹。 对，尽量少吹啊！我现在就觉得嗓子很难受。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私测养生节目。 提醒大家养生了，这应该要的，应该要的。那我们今天私车定制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车都有点豪啊！ 不光 老车，你是怎么想的？ 啊，老车说最近想给大家推荐几款跑得快的车。 老车说最近红包收的有点多。这主要老车这期节目是给你做的。 对， 我也不喜欢 SUV 啊，但是最近确实也有听众朋友问这些，想让大家聊聊这个跑得快的车。我们跑得快的车多去了，那我们就选点有特点的吧。我们选了一些跑得快的 SUV、嗯、啊。 对、嗯，我看第一辆车啊，梅赛德斯奔驰的。GLA AMG 版， 哎，对，你后面那个三个字母一定不能忘 了，那必须不能忘啊。 对， 这个车其实是前一段时间刚刚在深港澳上、嗯、深港澳车展上 哦，限量版车型， 对，是发布的三款限量版车型、嗯、 但我真觉得这个宇宙黑太漂亮了、 嗯、限量版很难买，人叫暗夜雷霆限量版， 哇、哦啊嗯、 这个也更适合于，我觉得更适合于是不是玩一点像什么魔兽啊DOTA 啊，甚至于现在流行的这个王者荣耀的、 哎、 王者荣耀很好， 凭什么就非得是这个呢？就不能坦克世界呢？ 就是暗夜雷霆， 就战舰世界、啊、 不不不，你看 黑夜当中的一艘潜水艇，嗖嗖两颗鱼雷击沉了对方的航空母舰呢。 我们今天从养生跳到游戏解说，跨度挺大呀，我们现在节目、嗯、 哎呀，老夫子约塔了。 其实这车其实铺垫了这么多啊，还是来说一下这车还是有可以说的地方， 嗯， 哪儿呢？就是说它这个一是跑得快， 二是跑得快。 你这是加了什么东西了？非得一定要跑得快？ 今天咱不推荐的就是跑得快的 SUV 嘛？那 对，因为这个奔驰 AMG 就是四五系列下面这个 2.0T 发动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目前宇宙中最强的一个量产的， 宇宙中 太大了，地表还可以，啊、 地表 最强。 嗯，二点最强的一个一台二点零 T。 你们最近除了玩游戏，是不是还看科幻片啊？这怎么现在的用词啊？这个 前两天看那个，就是那个宇宙什么章鱼哥，然后怒刷空间站那个， 我没看，没 看。 我最近看的最近的就是木乃伊了，失望死了。 啊，我没敢。 木乃伊拍成了僵尸， 我没敢去看。 是吧？ 我怕我砸电影院。 我跟易水老师去看的， 那是吹， 真的是、啊、真的是很一般很一般、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聊回这车了，说说它的特点。 可以聊回来。 车就是因为洪程刚说了跑得快、 嗯、 那就是百公里加速零到一百是4秒4。 嗯 嗯，也还是挺快的，没有达到最快啊、嗯、 行，对得起这个价钱了。 对对对， 50万，60万英里，57万多。 对，这车相对于其他一些超跑的来价格来说，还是 平易近人， 相对来说接地气一点。 但是这个车的颜值真的是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这个车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唯一一款搭载 2.0T 的发动机，因为其他的再往后我们给您推荐的都是3.0以上的了。 那你不看价钱呢？ 这个 差多了呢， 逐步提升嘛。行啊，这台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吧，行吧。 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所以你言不危险。哦哦哦哦， 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那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熟悉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消失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of mine comes into my mind 哦、oh, 你也曾经追问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要推荐的车啊，捷豹 F-Pace 这款车我们也比较熟了，69.8万元起的 3.0T 版本。对，这款车我记得那个就是英式挑战赛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去试这个 F-Pace 吗？虽然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另一款车上。 我对这台车的印象，一个是你那个英伦挑战赛，还有一回就是在、嗯、应该是在外滩。东方明珠下面画圈是吧？ 啊， 跑那个回 对对对 就是回旋的那个摩天轮的那种感觉， 对， 就它等于说跑一个360度的循环， 嗯， 然后这是捷豹的 F-Pace， 啊不啊是 F-Pace， 对， 然后当时给我更多深刻的印象，这台车是停留在哪儿呢？一是搭载了3.0T 的那台发动机， 嗯， 然后更重要的是捷豹的，但凡搭载了3.0T 以上机器的车型，这个。声浪调的都还是很性感的。 嗯，这款车是有高功和低功之分吗？ 对，低功340马力， 嗯， 高功381马力。 对，八档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嗯，这个车刚才我们说了，扣今天的主题是要跑得快。 是。 它的百公里加速6秒， 真、 嗯、 的 全铝车身， 对， 5.多秒。我们可能平时路面差一点，6秒也差不多。 嗯，你说它很快吗？它还没有刚才说的那个 GLA 快，当然了，它比那个要重一点嘛，也 它也要大嘛， 对，风阻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关系， 嗯 嗯，但是也是足够快了，你想6秒以内，嗯， 但推荐这台车还是核心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声浪在这个级别和这个价钱当中，绝对是可以炸街的。如果你碰巧路过了一段隧道，在不超速的情况下，你可以降一档，然后把油门踩深一点，这回你会听见。嗯，当然不是这个， 但这款车其实真的还挺好开的，因为我开过了嘛。 啊， 嗯，觉得还不错， 很轻盈是吗？ 对，但是你就是想把它开出这种极限的感觉来讲，挺难的。事实上来讲，虽然我们做了试驾，但是你就是很难发挥到这个车的一个极致。你正常人开的话，除非你是车手。 哦，明白了。把 ESP 关掉了，它就极限了嘛。 那只有你能开了。 嗯，我开不了，我迄今为止还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这么做啊。 但是这款车 F-Pace 我是觉得它在外观颜值上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哦。 就如果你跟 GLA 比的话，它可能没有那么，嗯，吸引人吧。 嗯。 就是稍微平静了一点。 好。嗯，那我再把另外一款车拉进来对比呢，如果它跟 Macan 去比，你觉得谁会更好看一点？ 那肯定是 Macan 呢。 哦，你还是喜欢那个，就 我不是，只要是保时捷的那个标 就够了呀。 啊，你喜欢炖， 如果说 不喜欢爆。 如果说哈、啊，一台保时捷的 Macan 跟那个 F-Pace， 你会选哪个？这不很显而易见的事吗？ 3.0T 的肯定选 保时捷、啊。 保时捷啊， 对啊，这不就不用选了？这跟外观已经就怎么样没所谓了。对吧？ 对。然后提到保时捷的 Macan， 今天也是咱们入选车型之一。当然，我们把搭载 EA888 发动机的 2.0T 版本剔除在外。 对，我们选的都是 3.0T 的。 怎么还出 EA888 了？ 保时捷那台 2.0T 的版本搭载的是 EA888 的 2.0T 发动机，虽然调教功率偏高，那是个大众的产物。但是说到底 3.0T 呢，那这回都是保时捷的嫡传的东西了啊、哦，应该走的还是比较纯粹。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把那台车踢出去了。再说它加速也不行啊。 它这 3.0T 今天推荐了三款是吗？ 3.0T 一共有三款车型，分别是基础款的 Macan S，还有 GTS 和 Turbo 的 3.6T。 因为我看你把三款都列出来了，我以为你要推荐三款， 就是跟大家 一并介绍了。 你可以往高了买， 对， 而且最近那个 Turbo 的 3.6T 还是新出的套件。 哥哥，99.8万，我买 Macan 是不是有点亏呀、啊？ 它跑得特别快， 那它也小啊。 那你买大，你大跑的就慢呐。那你是说， 那如果说凯宴跟这个Macan 的 Turbo， 你买哪个？ 跑得快，我买 Macan 啊。但是你要知道买， 我总觉得99万买个 Macan 有点。 买凯宴的话，我估计他买不到这么快的版本，搭载的发动机，我估计如果说买 Macan 100万应。买不买那个凯宴的话，也估计也就是能买到一个凯宴 S， 对 吧？ 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这三个车，我们今天说嘛，主要说的它是动力的表现，它是要快。那么这个最高配的这个 Macan Turbo S， Turbo， 它有400马力的表现，3.6T， 基础排量也大 了。它不是3.0 了， 它是3.6的。 然后百公里加速是5秒以内，4.8。 嗯。 所以说，如果对速度啊，对这个数值有特别痴迷的朋友，如果再加上你不差钱，那不妨来一把。 关键我觉得是不差钱儿。 对了，那个凯宴的 3.6T 版本大概在130万左右，然后还不算加装，然后高配置版本152万，就多出去50万，就给老师啊，王贺。 嗯，好，嗯，这车我们往下说吧。 好， 我们来看 3.0T 的 ，3.0T 可能能相对稳当点儿。 哎，我特别想问啊，如果说选保时捷这三款的话，你们会选哪款？ 你考虑售价吗？ 不考虑售价， 不考虑售价，我 你不考虑售价，那肯定选贵的呗。 对呀、啊，但是我有可能会选择中间那款。 其实那个 Turbo 3.6T 没有什么太大的使用空间，你不觉得吗？ 这除了发动机不一样之外，剩下的都一样。 但我说实话，我是真心觉得哈，你 用不上。 没什么太大意义， 用不上。 你99万，你将近100万，你上一个 下不来 3.6T Turbo， 你那台车下来应该是在得在110万以上。 我是不是有病？ 他得加装， 对吧？ 保时捷都得加装，就是 GTS 3.0T 那版本，你都下来应该是在100万左右。 我真是觉得这没什么太大必要。 那个Macan的 S 版本都下来应该是在80多万左右。 嗯， 所以说，大家看那个咱们这个给大家说这售价的时候，你们不要想简单单这就是一台车的价钱，这个、跟那个 F-Pace 来相比的话，它可能更多的还要在加装上多考虑。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介绍的都是指导报价，不说加装的这些，因为我没法、 F-Pace 很便宜，就是 加装 69万多你就可以能开走了，而且不用加装什么也都还可以。 嗯， 这就是差别啊。 嗯， 行，说完这两款车，应该是咱们等于说在100万以内的，算能挤出来这么几台车啊。 嗯， 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就说一个今天最高级别的。 今天买就得上100万。 但是这个车评价确实很高，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忍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邓仰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今天最高级别的这辆车。 Maserati 的问题。 行啊、意大利没白去。 对，99.98万到147.8万元，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指导售价啊。 嗯，它的加装的也不是特别多，当然就是，但这台莱文提就两个版本。 对，这是新款吗？ 对，一个是3.0T 的低功，一个是3.0T 的高功，百公里加速、一个是6秒，一个是5.2秒。 嗯， 完事儿。 其实我真是觉得像这样的车啊，就是可介绍性没有那么强，是因为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嗯， 其实它各方面的都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豪华、高性能的 SUV 其实还有很多。玛莎拉蒂可能算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期节目里面介绍的一个顶端的了，但是比它高的、比它动力更好的还有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宾利的天悦。这可能是目前在国内市场里边凤毛麟角的了，已经是。 这是走豪华范儿。 对， 它不属于 不久，对不久的将来，你还会看到跟天悦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的，就是兰博基尼的那个 SUV。 它是走快的路子的， 那个肯定是豪华呀、快呀、高性能，所有的就是你都会能满足一些就是土豪们呢，或者说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特别豪华品牌的这些人的一个奢望。 但是其实我在想啊，你像 SUV 它做那么快的话，大家会不会？就是对他还是有一些疑惑，因为毕竟以前的这个逻辑思维方式啊，就觉得说你超跑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这种趴地的快我才能接受。我现在买一个这么高的这种的，我还要追求它快，会不会有点难转变这个想法？ 其实国内的法定限速之内，这几台车已经基本都到顶了，你再往上开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就卡在 2.0T 和 3.0T 的机翼上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然后再往上还有很多，你要想买您就去买吧。另外我们推荐这几款，其实应该除了 Macan 之外，其他四驱版本都应该是属于标配了。而他们的四驱别看是说跑得快的车，但是他们的四驱功能在这个级别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它不光能够跑得很快，而且呢它还能够兼顾一些比较不错的通过性。当然你要是舍得把这台车往野地里边去开，它也能给你一个不错的心理支撑。说到底就是，其实现在咱们在马路上车开不了那么快。真心的， 因为堵啊。 你想啊，那真是一脚油门抬头限速60，再看一脚油门限速80，然后好不容易哎到限速120了，车不动了。为什么呢？前面车都不动了，就是机场高速也都堵车，这就是目前很多人面临的现状。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现在还能火得起来，大家都不买 3.0T 了，都买 0.3T 了要，然后再加个电池啊。我说话大转气，你们怎么没有人质疑我？ 我们等你说完呢。 啊，都学坏了是吧？ 好，那今天呢、关于这几辆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就比较高级别的性能车想要跟我们聊的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定期也会有一些活动，喊红包啊什么一些直播的活动来回馈大家。然后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当然也是快车道 FM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微博，红城、一水、唐一水、还有赫儿LH。 还有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如果在微信平台上提问题的时候别提得太笼统。今天我就接到一个问题，30万左右的 SUV 选什么。我当时我就疯了，我是要跟你做期节目是吗？ 其实这样的问题挺多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说是系统一点的话，就是详细一点的话就多写一点，比如说你对什么东西有要求。 其实特别简单，30万家用要空间这几个条件，或者30万要品牌， 对， 30万要保值率，你但凡给我三个条件我们都还好选。 对，因为30万其实可选空间非常大了。 是啊，我给他推荐了6款车。 他的可选空间也是蛮累的，这叫什么推荐？所以最好大家把你的需求写得更详细一点，也方便我们更好的沟通。 好了，今天私车定制就跟大家聊这么多，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啊，挺有趣的。我跟老车会聊聊这个试驾感受。行，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别伤痛，暗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